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之际，驻朝各国外交及各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和武官等外宾7月8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